教得土特区新闻报道。 今日是6月7号星期六，先为大家报道教得的暂务新闻。有会员在暂务台发起公投，动议增设宠物台。公投由会员我死得好惨发起，赞成率保持在大约50%。公投将于6月9号结束。由于交灯至今仍未确立公投法，公投的结果只供参考，并没有正式约束力。管理员暂时未就增设宠物台一事作出回应，但根据管理员 V 仔早前的讲法，交灯暂时不会考虑开设新台。空气人封锁期结束，并且表示会改过自身，详情由交灯私打报道。 早前绰号空气人的会员洗版被封锁3日，封锁期于昨日结束，并再度上水，声称会改过自身。解锁后第一日，空气人全日一共发出了12个主题，亦都有几次的鞭尸，至今未被会员投诉。有会员说，如果空气人再有违规，一定会再动议封锁。亦有会员说，空气人暂时表现正常。根据早前交流流发表的临时议案，若果会员第二次被成功起诉，账户将会永久被封锁。 交灯的广告位置怀疑被管理员变更，令到部分会员的 AdBlock 失效，无法拦截广告。在6月7号凌晨，多位会员报称看到交灯的广告，无法以 AdBlock 工具拦截。有会员就指出，这个是管理员变更广告的位置造成。部分会员指仍然有方法以 AdBlock 拦截交灯的广告，但至今未有人公开方法。管理员至今对事件未有作出回应。已经在交灯发布了4日的交灯企鹅新闻急速冒起，大受会员的欢迎，由交灯私打报道。 会员 Maxstick 近日每日发布交灯企鹅新闻，成为另一交灯独立新闻媒体，人气日渐上升。有会员认为交灯企鹅新闻文不轻松有趣，但亦有会员批评交灯企鹅新闻内容主观，立场偏颇。交灯企鹅新闻除提供暂务新闻之外，亦都提供部分交灯会员的最新动向、各场骂战消息及其他精彩贴文。 最后看看今日的报章头条摘要。明报、大公报和城报都以立法会财委会昨日审议东北发展前期拨款，社运分子突然冲入立法会地下大堂示威作为头条新闻。文汇报头条就访问香港总商会主席周松江以及新任主席彭耀佳，报道他们反占中的立场。苹果日报、星岛日报和信报头条就报道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涉嫌收受新地国氏兄弟巨额贿款案第二日审讯，主控官继续作开案陈词。新报就继续跟进报道深水埗荣昌村伦常惨案中9岁男童杰仔的情况。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而一个广阔的低压区将会在下周中后期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雷暴。今日的新闻报道完毕。